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427集，银妖王的守护。展昭将小四子抱起来，盯着他看了一会儿，搂住蹭了几下，果然有小四子的世界是美好的。小四子见展昭又蹭自己了，就摸了摸他脑袋。 妈妈，你又倒霉了。 展昭愣了愣，随后抬起头，若有所思地盯着小四子看了起来。小四子也歪头看展昭。展昭将小四子放到地上，自己也蹲下。 小四子，帮我个忙怎么样？ 帮什么？ 展昭摸出一枚铜板来给小四子，小四子伸手接了，眯眼睛。 还没干活就给银子。 小四子，你帮我想想天尊有没有危险。 尊尊怎么了？ 你帮我想想，然后抛个铜板，正面就没危险，反面就有。 没有的。 小四子没抛铜板就摇摇头，很笃定。 你确定？ 尊尊和依依有神明保佑的。 什么神明？ 小四子双手一合十，笑眯眯的。 我做梦的时候看到过，有一个白衣服的神仙一直保护着他俩的。倒是你和白白，你们最近有没有碰到大狼？ 展昭愣了愣，指了指远处两座山门旁边的狼形山峰。 大狼？ 不是这种了，是一头很恐怖很难看的大狼，还有好多小狼崽。那大狼吃了小狼崽，然后虎视眈眈地盯着你和白白，好可怕。 展昭听了，似乎觉得想到了什么，但又不确定，于是拖着脸发呆。这时萧凉跑过来了。 景儿，还放不放风筝了？ 我放的。 小四子转身跟着萧凉跑了，跑出去几步，想起手里还有那个铜板，于是对着展昭一抛。展昭下意识的伸手一接，低头看了一眼，是正面。展昭微笑着收了铜板，索性躺在了草地上。看着头顶的蓝天白云，展昭就开始胡思乱想，可能这草地过分柔软，风又舒适，渐渐的展昭竟然睡着了。迷迷糊糊之间，他似乎做了很奇怪的梦，梦中各种人物交织，都很熟悉，但又搞不清楚谁是谁，或喜或悲的叫人纠结，直到感觉有人捏住了他的鼻子。展昭一惊，彻底醒了，睁开眼就见白玉堂坐在他身边，正捏他鼻子。展昭坐了起来，看了看天色，竟然已近傍晚。他坐在草坪上，一边是同样打盹的小五，以及不知何时坐在另一边的白玉堂。 警觉性这么差，睡得真跟假名一样了。 展昭反应了一会儿才明白过来，白玉堂又调侃他是小猪。于是展昭一把按住白玉堂，要掐他脖子。将白玉堂按住，展昭才看到远处阴侯和天尊他们都在了。天尊手里拿着个小包袱，正乐呵呵的不知道跟林业火说什么呢。公孙拿着个卷轴正研究，阴侯在一旁看一个黑色的陶罐，小四子和萧凉两个小孩围着一群大人转来转去。 买了不少好东西啊。 很多西域一带的古董。 白玉堂看展昭，展昭跟他对视了一会儿，凑过去跟他讲了刚才从阴侯那儿问到的事情，以及小四子说的话。白玉堂轻轻点了点头。 这样啊。 我相信银妖王一定会保佑外公和天尊的，你也别太担心了。 展昭拍了拍白玉堂的肩膀。白玉堂坐着想心思，展昭陪他坐着想心思， 总觉得似乎与有什么事情即将发生。远处，天尊回头看了看两个小的，就见展昭和白玉堂突然变得心事重重了，叹了口气。天尊扭脸，斜着眼睛看殷侯，殷侯无辜地扬起脸，望天。这时，赵普走了出来，他要去那座山上观察北海的地形了，问众人要不要一起去。展昭和白玉堂倒是有些兴趣，于是跟着赵普一起去了。等人走了，天尊一把揪住殷侯的衣领子。 叛徒！ 什么呀？ 你跟你们家猫崽子说什么了？那猫崽子回去跟玉堂吹耳边风，是要动摇我在玉堂心目中神一样的地位的。 你确定你徒弟拿你当神，不是当小鬼？ 天尊盯着殷侯看了良久，用力晃。 你死老鬼，你说什么了？ 我什么都没说。 鬼信你。 一旁公孙好奇地看着二老互掐着，也有些纳闷，这俩干嘛呢，神神秘秘的。展昭和白玉堂随赵普还有萧同海一起上山，四人凭借轻功十分轻松地到达了山顶。别说这地方的确角度极佳，视野也极好，就算不用远镜都能将北海的全境一览无余。 这北海规模倒也不算大，大多数是冻土。 赵普拿着远镜看着，随后跟上来的欧阳少征也拿着远镜看，他俩比较有经验，特别是欧阳少征拿着个地图，边看边算着距离，画着圈。 这圈出来的是什么？这是北海地图，圈出来的地方可能是屯兵的地点，这些地点远近看不见，有遮挡，到时候你们俩回了北海悄悄探访一下。 展昭和白玉堂都点头，这倒不是难事儿。等天差不多黑下来的时候，众人基本探明了北海的地形，欧阳找来找去，只有五个可能藏兵的地点都圈了出来，然后将图纸交给了展昭和白玉堂。之后，众人回到了狼王堡，至于冰河，只能明天一早再去。而此时狼王堡的皇宫里开始了特殊的晚餐时光，皇宫众人在外面点起了篝火，开始烧烤野味，还有一些年轻人在弹琴唱歌，围着篝火热热闹闹的，满满的异域风情。萧良不知道从哪儿给小四子找了一套狼王堡的民俗服装，和小四子手拉手跟着一群大人跑来跑去的跳舞，逗得众人哈哈大笑。展昭和白玉堂走到殷侯和天尊身边坐下，萧同海拿着个酒杯给众人祝酒。正吃得开心，小四突然指着远处一个圆滚滚的球一样弹进来的东西。 那是什么？ 众人抬头一看，一时半会也没搞明白那是什么，倒是林业火扶着额头喊了一句： 师父。 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。 是无沙大师，几天不见，他怎么胖了？ 那根本就是个球啊。 是无沙的轻功，他胖，吸一口气，运用无风掌的内力，就能跟个气球一样胀起来。这么弹起来可以省力又轻松，他从小到大都喜欢这么弹来弹去的。 原来如此呀，好高级。 邹良皱着眉头上下打量了一下林业火。 你也能长成那样？ 呸，爷哪有那么宽厚的皮啊。 展昭摸着下巴认真考虑要不要请无沙大师教他一下这种神功，到时候就不怕人家说他瘦了。白玉堂拿着块烤肉在他眼前晃。 你想都别想，你每天吃一整只猪都不可能胖成那样，没有那个天赋。 你能别提猪那茬了吗？ 天尊斜着眼睛看殷侯。 大和尚怎么来了？ 他来不来我怎么知道？ 只是殷侯话没说完，就听吴沙大老远的嚷嚷开了。 老魔头，我查到了，哎呀妈呀，那冰河里边好多尸体啊。 众人默默地看了殷侯一眼，天尊盯着殷侯瞧着。 你再赖呀。 老魔头不是叫我。 天尊闻言就踹殷侯，等吴沙到了眼前，林业火拿着一只烤鸡腿给他。 师傅，吃一口。 哎呀，阿弥陀佛，你个不孝徒啊，又想暗算师傅。 林业火坏笑着将鸡腿塞给了邹良，动作跟塞给小狗差不多。邹良无语地叼着鸡腿看了看林业火，又看了看蹲在自己身边已经半大了的小狗，果然小家伙盯着他嘴里的鸡腿看着，那眼神像是说，火火好像是要塞给我吃的。邹良无奈将鸡腿给了小狗，小狗叼着乐呵呵啃了起来。 大师，冰河那边你查到了什么？ 哎呦，可怜哪可怜，死了好些年轻人啊，这是什么人啊，这么恶毒。 不止一条河里有尸体。 好几条河里都有啊。 五煞说着犹豫了一下，似乎在考虑要不要接着说。 师傅，你还发现了什么呀？ 冰河冻住的程度啊，深浅不一，我觉得可能不止一个人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